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派头十足，就连胡同口的小贩儿也知道汤燕是一位大老板。虽然汤燕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因为一次见义勇为，汤燕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他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解决问题？欢迎收听小说汤爷的救赎，演播姚迪。 两个人还要接着掰扯这事儿，小郭子来敲门，带着一大口袋，里头有寿桃、烧饼、鸡蛋、面条，他身后跟着一个伙计，手里拎着一盒蛋糕。汤爷一拍脑袋，笑着说道：嘿，你不来我还真把生日这茬儿给忘了。行啊，郭子够意思。小郭子说了几句祝寿的话，说好的事儿就得办，咱不能光吃长寿面，也得吃蛋糕，这叫中西，那叫和什么来着？中西合璧。伙计接过话茬，小郭子笑着说：对对对，汤爷，咱也合璧一回呗。头三对汤爷说：哟，感情今儿是您生日，得了，中午啊我请您吃炸酱面去。他不认识小郭子，转身说：这两位也一块去吧。小郭子赶忙说：谢谢这位大哥，烧饼铺正忙，我们得赶紧回去。俩人又说了一堆客气话告辞。陶三对汤爷说：汤叔，走吧，咱们找个好地方给您过生日去。好。汤爷拎着蛋糕跟陶三奔了峨眉。汤爷的生日酒喝得挺滋润，回家后躺在床上睡了一觉，醒了他突然想起陆小霞来。过生日为什么选在峨眉？因为去年是陆小霞在峨眉给他过的。现在他在哪儿呢？按说今天陆小霞应该给他打个电话，道一声生日快乐，可等到现在也没来。戴云不知道他今天生日，如果知道，他肯定会掏钱请他大吃大喝一顿。他现在怎么样了？那两个马来西亚人走了没有？汤爷的脑子又开始转悠起戴云来。他想起陶三说的酸奶的故事，这种科学上的误解多了。汤爷想起前些年有科学家认为菠菜是所有植物里含铁最多的，铁对人身体不可或缺。后来又有科学家说菠菜的含铁量非常低，是发现者点错了小数点。再后来科学家又说铁对人身体不好，属于重金属。您说老百姓听谁的？所以还得自己有主见。汤爷他绝对不会相信戴云会骗他，从哪个角度分析也没有这种可能。汤爷正在琢磨戴云，戴云来了。 她依然穿着紫色的上衣，下身是方格的裙子，手里拎着一个纸袋，笑容可掬地说：干爹，是不是想我了？ 嘿，你怎么知道的？我还真在想你呢。怎么样，今天有什么新情况吗？ 您真是疼我。哎呀，我在您身上越来越感到父爱了，您真是太可敬也太可爱了。 你这不是在损我呢吧？ 瞧您说的，爱还爱不过来呢。您不用担心我，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这是在中国的首都，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的。 你可别忘了，狗急了跳墙，猫急了咬人呢。还 急了能怎么着？他急我还急呢。 还是小心点好。 我知道了。戴云说着从纸袋里掏出一双鞋递给汤爷说：干爹，昨天光给您买练功服，忘了给您配鞋了，您看这双千层底布鞋怎么样？这可是老字号内联升的。 汤爷穿上试了试，连声说： 好好。嘿，你怎么知道我穿多大号的鞋？ 我根据您的身高算出来的，以后呀我就是您的贴身小棉袄。 哎，那以后就不会着凉了啊。嘿，多可人疼呢，谁娶了你谁造化。对那个姓邹的，你是不是也这么好呀？ 怎么说呢，虽然我们俩并没真正在一起生活过，但我对他还是很温柔的，尽心尽意地照顾他。他父亲是很古怪的人，活着的时候对他特别苛刻，完全让他自立，没给过他一分钱。当时只知道他父亲是古董商，但不知道他有那么大的资产。 那有多大呢？ 估价有几个亿吧，但很多是古董。他还有一个哥哥，等于这些家产由他们兄弟分，他分了一个多亿吧，其中就有英国女王王冠上的宝石。这颗宝石是伊丽莎白一世戴过的，您可能不知道，这伊丽莎白一世跟二世没关系。伊丽莎白一世呢是16世纪的人，二世现在还活着呢。 这俩女王差500多年呢。 是啊，伊丽莎白一世是亨利八世的女儿，她很能干，当女王让英国进入了黄金时代，莎士比亚、培根就是这个时期的。伊丽莎白一世终身未嫁，酷爱投资华丽的服装和珠宝，这颗宝石是她送给一个伯爵的，后来这伯爵家族破产，把这颗宝石卖给了古董商，几经辗转就到了邹世杰他爸那儿。 那它的价值有多少呢？ 不好说。现在伊丽莎白二世王冠上的那颗宝石叫做光之山，它是锡金最后一代国王赠给维多利亚女王的，是重105克拉的钻石，价值一个多亿英镑。 啊，一个多亿还是英镑？ 您别大惊小怪，那颗光之山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之一，所以价值连城。伊丽莎白一世是玩珠宝的，手里的宝石很多，加上他没结过婚，所以经常把宝石送人。所以说这颗宝石虽然是英国女王戴过的，它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值钱。邹世杰说它也就值1000多万美金。 汤爷皱着眉头， 那也得7000-8000万人民币啊，这姓邹的要起诉我，赔偿他是不是这个数？ 这个我还不清楚，看他找的律师怎么说了。 哼，他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啊，情着呢。 那这颗宝石干爹真没见过吗？ 那干爹还能蒙他闺女吗？ 戴云打开手机，搜到几张图片，让唐爷瞧。 您看，这就是丢的那颗宝石。 汤爷看到图片上的宝石是蓝色的，虽然是图片，依然晶莹泛光，耀眼夺目。戴云对汤爷说： 宝石界除了红宝以外都叫蓝宝，蓝宝石产地很多，主要有泰国、斯里兰卡、澳大利亚，咱们国家也有，但最珍贵的就是这颗蓝宝石的产地印度克什米尔地区的。除了它的品质在所有蓝宝石当中是上品之外，还因为它产自海拔5000多米的山上，那儿浓雾迷蒙，常年积雪，人们上去很危险，所以近些年很少有人开采了。 那这就是这伊丽莎白一世戴过的，它好在哪儿呢？ 它的品质、内部结构还有重量，这颗宝石100多克拉呢。 哎呀，我对宝石一点不懂，但让我说实话，虽说它是什么尔雅出产的，虽然它是英国女王戴过的，但我呀还真没看出它好在哪儿。从我这儿来说，我就不喜欢这种蓝宝石。 为什么呢？ 总感觉它的光有点贼，忒耀眼了，戴上它走到哪儿都惹眼，大伙儿不看别的就看它吧。 看来干爹还挺有眼光的。不过女人戴宝石不就是为了光彩夺目吗？的确，蓝宝属于刚玉族的矿物，世上的矿物除了钻石就是它硬，它的硬度达到了9，因为它里面含铁和钛，所以才呈现出蓝、天蓝还有淡蓝。戴云拿着手机让汤爷瞧，您看它的蓝既有祖母绿的绿，还有土耳其的蓝，是一种多变的蓝，从淡紫色到蓝色再到定青色，看上去多让人赏心悦目呀。 嗯，我发觉了，这女人喜欢的宝石品种跟颜色跟她们的性格和人性有关。 戴云看了一眼汤爷，您怎么这么认为呢？ 你瞧，这颗耀眼夺目的蓝宝石英国女王喜欢，邹世杰的小三莱曼也喜欢。我觉得做人低调的女人呢就不会喜欢这种耀眼的宝石，而喜欢那种温润的、柔和的、含蓄的宝石。今儿咱爷俩说到这儿了，你呢也不是外人，我让你看一件东西。 太好了，看什么东西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汤爷的救赎》。 汤爷说着，从床底下的暗室里拎出一个铁皮箱子。这种箱子估计50岁以下的人没见过。他从抽屉里找出钥匙，打开铁箱，从里边摸出一个包了浆的红木匣子，匣子有机关，他捅了捅匣子底部，木盖才被拉开了。匣子里是一个黄缎子的包，汤爷打开包，露出了一条紫玉项链。这条项链只有5颗宝石，准确的说是翡翠，4个有拇指盖那么大，是老坑种，水头非常俗，晶莹凝重，通透清澈。中间那颗有核桃大小，是十分罕见的紫色冰种。茄子中有微红，红中泛绿，鲜艳透亮，色泽明丽。5颗翡翠由金线穿着，由于很多年没人戴过了，那金线已经褪色，显得老气，但那5颗翡翠却温润细腻，光泽柔和，悦目可人。哎呀，这是老坑的翡翠啊，太精美了，干爹，我能拿起来看看吗？汤爷面带得意之色， 看吧，拿出来就是让你看的。 戴云拿起那串项链爱不释手，那眼神恨不能把它吞到肚子里。干爹，你知道这叫什么宝石吗？ 不知道，因为它是紫色的，大伙儿啊都叫它紫玉。 紫玉，多好听的名字呀。汤爷的眼神突然暗淡下来， 这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戴云想了想，哦，想起来了，紫玉，您跟我说起过她，好像你们之间有一段伤感的故事。 汤爷眼里盈出了泪水。哎呦，是啊，所以说你看着她是条项链，她在我眼里是人，不是宝石，是有灵魂的人。 干爹，您说的太感人了。 有时间呢，我给你讲讲这块紫玉的故事，好不好？ 太好了，我一定得把它记下来，将来写本书，拍成电影。 汤爷抬起眼睛，凝视着他问道：真的吗？ 当然了，影视圈我朋友很多，我也认识作家，但您的故事我要亲自操刀，必须的。 戴云啊，不瞒你说，这是我多年的心愿。哎呀，这么说咱爷俩认识也是天意。我呢是真不懂宝石，但从直觉上感到你手里拿着的紫玉要比你刚才让我看到的那颗蓝宝石要好，你说呢？ 干爹，这是两个不同品种的宝石，它们没什么可比性。不过说心里话，这串宝石我确实太喜欢了。 戴云拿着那串项链放在胸前，身子晃了晃，做出女孩才有的娇滴滴的样子。 汤爷看他这种表情，要过项链戴在了戴云的脖子上，上下看了看，说道： 哦，你戴正合适，戴着吧，别摘了。 戴云猛然一惊，脸上迅速划过一道喜色，但瞬间消失了。 他露出甜甜的微笑： 干爹对我真是太好了，把这么心爱的物件这么大方地送给我，您太让我感动了。 那有什么呀，你是我闺女，放我这儿早晚也是你的，只要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你写紫玉的电影，我什么都不在乎，再贵重的东西啊都是身外之物。我既然认你当干闺女了，不给你我给谁呢？ 戴云被他说的掉下了眼泪，他扑到汤爷面前激动不已，哽咽地说：干爹，您太爱我了。 戴云不可能要汤爷的那个翡翠项链，但汤爷可不是装着玩，戴云真是要带走了，汤爷绝不反悔。在他眼里，再值钱的东西只要情感到这儿了，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让你拿走。 他爸活着的时候家里有一个红紫鸟笼，这是他爸给一位贝勒爷的孙子看好了病送给他的。汤爷大哥的朋友彪子养鸟，看上了这个鸟笼，请汤爷喝了两顿酒，一张嘴汤爷一点磕巴没打，让他拿走了。他爸为这事儿把他骂了一顿： 你这个败家的东西， 非让他要回来。 要，那是汤爷能干出来的事儿吗？ 他爸为这气得大病了一场。十多年后，这个鸟笼子在拍卖会上拍出了280万的天价。有人告诉汤爷，他听了黑然一笑： 他就是卖1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东西已经是人家的了。 所以当时戴云要是把紫玉带走也就带走了，但是戴云能这么做吗？以他的身份和当时的处境，他肯定不会这样去夺人之爱的。最后他笑着让汤爷把那串翡翠项链收好，俩人又聊了会儿别的，说好要到外面吃饭。但舒丽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有急事儿，撂下歉意起身告辞。第二天 汤爷吃完早点，袁金生过来向他请教老北京人为什么喜欢到大酒缸喝酒。汤爷本来不愿跟他扯这些闲篇，但架不住袁金生一口一个老师的叫着，而且还给他送了几个从老家带来的柿子。房山的磨盘柿子有名，而且黄澄澄的柿子寓意着事事如意。汤爷觉得挺可心，便打开话匣子聊起了老北京的大酒缸。汤爷聊了一个多小时大酒缸，酒瘾都上来了，正要起身拿点酒喝一口，舒丽来了。袁金生见来了客人，起身告辞。舒丽来找他肯定有事儿。没等他开口，舒丽先说了，您呐，快去看看您干闺女吧，她从早晨到现在一直关在屋子里嚎啕大哭，谁劝也不听，只能您去救驾了。 啊，怎么了？ 您去了就知道了。汤爷心说，这姑娘的确是干秘书的料，有关戴云的话一句也不说，从她嘴里掏出点东西来真难。不过她不说，汤爷也能猜出几分来，肯定跟邹世杰和莱曼有关。舒丽的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汤爷不能不去。现在他干闺女的事儿已经成了头等大事儿。舒丽开车拉着汤爷来到北四环边上的一个高档公寓。汤爷问道，这是戴云的家吗？舒丽一边停车一边说， 不，这是他中学同学的房子，同学去美国了，戴总临时住在这儿。 舒丽有公寓的门卡，他们乘电梯直接到了戴云同学家，摁了半天门铃门才开。戴云的眼睛哭得像红枣，见了汤爷一下子扑到他怀里，委屈的像个孩子，呜呜的抽泣起来。 有谁呀，让我们干闺女受那么大委屈。 汤爷一边扶他坐到沙发上一边安慰他， 得啊，别哭了，回头再哭伤了个身子。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人心难测，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汤爷的救赎》，作者刘一达，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演播姚迪，编辑张璐。 也得知那个在马来西亚的第三者怀有身孕还要寻死，他决定带上子玉和戴云一起远赴马来西亚去平是非救人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汤爷的救赎。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的最新长篇作品汤爷的救赎塑造了黄城根老北京汤爷的形象，他虽然自大又有些好面子，内心却有着一份善良与仗义。汤爷真的会与这个时代渐渐拉开距离吗？且听这位浑身爷劲儿的汤爷是怎样被迫展开他的救赎。小说《汤爷的救赎》每天中午一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30。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流声，